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色陷阱，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一集，餐厅奇遇。 这是上海近郊的一家化工厂，为了发展生产更新设备，决定拆毁废弃的旧厂房。 没用过了，蛇虫百脚都会有的。当心，别让它给咬着了啊！ 帮帮忙啊！上海滩上谁还看得到蛇虫百脚？ 就是， 说不定当初资本家造这个厂的时候，在烟囱底下买了个大金元宝，然后这个发出来， 白日做梦。 你们看，这是什么？ 金元宝， 还真有， 胡说八道！金元宝用蛇皮袋装啊？啊，那个时候有蛇皮袋吗？啊， 那个时候说不定的，说不定的。 拿把锹过来。 来，慢一点，慢一点，别弄坏了，别撬了。真要用手把砖一块块剪开。哎呦，这一袋金子，再盖我们这样一个厂房都够了。别光看着，用手扛啊，扛起来， 来快， 来扛。 等，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打开看， 我来看，是金子，我拿头一份的奖金。 什么？哎呦，这什么 味儿？ 好像是骨头。 死人骨头。 803和他的助手沈西接到了厂里的报警，迅速来到了现场。化工厂保卫科的一位女同志迎了上去。 我是厂保卫科的，我姓王。 哦，你好，我是刘刚。 哦，八零三， 这位是沈西。 哎呀，你好。 你好， 你好。哎呀，你们一来我们就放心了。你们二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破案如神。 哎，没有那事儿，别相信那些胡吹八吹的。我们也常碰到那些破不了的案子，说不定啊，今天就是一个。 不会，不可能。先到楼上休息室坐一会儿，我们厂长书记已经关照了，中午在小餐厅，他们一起来陪你们进行工作午餐。 不了，咱们呢，现在先去看现场吧。 现在？ 是的，现在。 哎呀，总得先休息一下，楼上已经准备了茶水点心，这回头我们再。 好了，王同志，我们去现场吧。 好，好，哎呀，真是。现在 到厂里来参观的、检查的，还有采访的，这方方面面哪一步不周到都不好办呢。 不好办的就不办，看他能把你们怎么样，还能吃了你。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这哟到了，李师傅。 哎， 你过来过来。 好。 哎，看 怎么？ 哎，李师傅， 哎， 你把早上怎么发现那个蛇皮袋的情况跟两位刑警同志说一说。 好。今天上午啊，我们把旧厂房的最后一个烟囱拉倒了，在烟囱基座的炉膛里发现了这个装死人骨头的蛇皮袋。 当时还有哪几位在场？ 哦，他，他呀，还说是资本家当年埋在这儿的黄金呢， 还黄金呢，吓了我一跳。 就是， 这个烟囱有多少年没用了？ 大约有一二十年没用了。这儿原来是一个染化车间，因为工艺落后，工人劳动强度也太大了，质量也没有保证。 这儿原来是些什么建筑？有几间房子？ 这个 烟囱在什么位置？ 老李，你来说吧。这儿原来归他们基建科，他们放建筑材料。 这儿啊，原来一共是三大间厂房，东边我们放水泥、石料这些，有门可以锁。西边呢是放木料、三夹板那些东西，也有门可以锁。当中这间本来就没有门，我们就放钢筋什么的。这个烟囱啊就在中间这个房子里，本来已经坏得一塌糊涂了，我还真担心哪一天它会自己倒下来呢。 那么这间房子里谁都可以进进出出了？ 可以这么说。哦，不过很少有人到这儿来。 这是厂里的大西北，又被他们堆得乱七八糟，除了工作需要，基本上没人来。 你们厂这几年有什么人失踪过没有？ 失踪 没听说过。 好像出国的有，跑深圳、海南的有，没听说过失踪的。 那么原来这些建筑材料是从哪儿运进来的？ 这个是这样的，这儿原来都有围墙，现在都拆了。你们看，就是现在用篱笆围着的这一圈，那个西北角上有一个口子让汽车进出的。 是一天到晚开着随便进出吗？ 不，这倒不是，有两扇破铁门，车来了开门放进来，卸完什么黄沙石子儿，卡车走了再锁上。 那这个运输卡车都是哪儿的？ 我们厂啊有两部货车，基本上就是这两部车运的，男的借用区运输队的。 哎，李叔。这个烟囱在这间房子的最里面吧？ 不是，在房子的中间。 炉膛高吗？ 不高，当初烧煤啊，烧煤工还要下到一个坑里去加煤，不是高，反而倒是低。 也就是说，这个尸体必须扛到坑里才能送进炉膛。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我还不能肯定。 没关系没关系，说吧。 这个烟囱啊太破了，我怎么记得在那个炉膛就是接烟囱的地方就有个破洞。不过我也说不准，因为那样就要扛着尸体爬上半人高的炉台再举起，我说不准了，说不准，说不准。 李师傅，别有什么顾虑，各种情况都可以提供嘛。老杨来了。老杨 啊，王定三啊，在哪儿啊？ 就这儿。 哎呀，这可不是按日按月来计算了，这要按年来计算死亡的时间了。 这个现场看来没什么价值了。 时间相隔这么久，现在又拆成这个样子，恐怕没什么意义喽。 就连那个没有发现的第一现场恐怕已经面目全非了。 好吧，我把这些骨头带回去看看。 哎，老王。你们清理场地的时候请再注意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好的。 另外请查一下厂里有没有什么人失踪，包括亲属朋友。特别要请基建科、汽车队两个部门要多多提供线索。过几天我们再来有重点的进行调查。 好的。 沈西，咱们走吧。 好的。 吃了饭再走。 不了，谢谢，再见。 哎呀。 这一具烟囱里的无名尸骨在化工厂里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的谈话题目都是这件事。可是说来说去，没能提供一点有价值的线索。第三天上午，803和沈西照例来到老杨的解剖室了解尸检结果。他们从不满足于阅读尸检报告，而总是亲自来到解剖现场和法医共同探讨争论，这是他们多年来的工作习惯了。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呢，大概可以和平共处，不会再有什么争论了。 好啊，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好争的了。啊，你们看，尸体已经化为灰尘，只剩下骨头了。 那么死亡时间呢？ 2年至3年之间。 根据他身上棉毛衫的残片来判断，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 对，他头部有硬物敲击的伤痕，那在脑后。 怎么会这么长的时间没人发现呢？尸体在腐化的时候应该有血水，应该有强烈的臭味啊。 烟囱炉膛。 对啊，炉膛里啊有大量烧剩的煤灰，吸收了血水。 那么那个高高的烟囱是个最好的出气口了。 聪明啊，聪明啊。 什么老爷，你说我聪明啊？ 啊，我是说这个凶手聪明，利用了这两点。几年过去了，线索太难喽。哎，局里的头头有什么意见呢？ 他们也感到非常困难，要求在失踪人员里找线索，特别是现场附近地区啊。 哎，我说，如果死者是个外来人员，那恐怕找10年也找不出个名堂来。 喂，找谁啊？哦，在。哎，小沈，你的电话。一个女士。 女士？喂，我是沈西啊。搞什么呀，是史红。哎，什么事啊？今天晚上有空啊，请我们吃饭。谁啊？别闹了，我猜不出来。梁达，他怎么想起请我们吃饭呢？什么地方？他就请我们俩吗？啊，我们俩是陪客，主要是请他呀，那得问问他自己的意见了。什么？绑架也得绑得去了？哎，我说喂，哎，803，你可是都听见了啊？ 我可没答应。 那我只能绑架了 啊！803和沈西下午去了市局和区局，在失踪人员登记处发现，这几年里失踪登记的有几十名，他们做了记录，带回去仔细分析研究。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差不多跑了半个上海，总算在下午6点钟匆匆忙忙地赶到福安路玫瑰园食府。进门一看，梁达和史红已经坐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了。 哦，在那儿呢。哦，哎呀，对不起两位女士，让你们久等了， 对不起啊。 好了，别来这一套，请坐吧。哎，你也坐。 哎，好，谢谢。哎，怎么样？我没有绑架，他自觉来了啊。 这小子， 这一点应该表扬。 梁大作家，这可是你的面子啊。 哎，还有一点也应该表扬。 还有啊？什么？ 你还记得回去换了套便服来赴宴？ 哎呀，这可是803的主意。中午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总不能穿着制服来赴女士的晚宴吧。哎，怎么样，我们两个穿上西装，像不像中外合资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啊？ 得了，别臭美了，像开发公司的。 哎，沈西啊，怎么妻管严了啊？女朋友说一声。 不是 没有事。 哎呀，哎，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 怎么有什么不好吗？ 不，我是说那很好啊。很好，挺安静的。好，安静。 这市口不好，比较冷僻，来吃饭的人也不多，我们呀都不喜欢闹哄哄的。 点菜了没有啊？ 还没呢， 你们没来我们怎么敢点呢？点了没人吃怎么办？ 那快点点，我饿了。哎， 那这是菜谱，你自己点吧。 好嘞，那我点什么你就请什么了。 那当然了。哎， 你可别胡来啊。 哎呀，石红小姐，我们今天是陪客，不吃白不吃了。也顶多吃掉梁大作家几个标点符号是吧？啊， 是的是的， 馋死你了。我跟你们认识这么久了，能这样聚在一起真不容易。 对了嘛。 哎，嗯，你喜欢点点什么？ 哦，他们点什么我就吃什么。 清炒虾仁。哎， 我无所谓。 嗯，我也挺喜欢。 你怎么了？ 炒鱿鱼。 又碰到难题了。 我不喜欢炒鱿鱼。 没什么， 炒鱿鱼就是 这手头上的案子毫无头绪。 你看来份烤鱿鱼怎么样？ 常常是这样的，没事。 哎，我们说定了， 嗯， 今天把公事放一放。 哎，对， 好， 天大的事情咱们明 天 再 说。 行。 哎，好了好了，啊，我们决定了 啊， 吃烤鸭，另加炒虾仁溜鱼片，四罐啤酒，四瓶雪碧，怎么样？ 哎， 好的， 嗯。 哎，小姐，请过来一下。 没有一会儿功夫，他们点的酒和菜就在小小的方桌上摆了开来。梁达首先举起了酒杯， 谢谢三位。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干杯！ 来，干杯！ 干杯！ 哎， 嗯， 你别客气啊，多吃点。 我可不客气啊。 菜要是不够，咱们再加菜。等酒足饭饱之后，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件重要事情。 哦，是吗？ 嗯， 什么事情？ 现在不说。 挺神秘的。 就在这个时候，从餐厅门口走进来两个人。一个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样子很随便，另一个穿着黑色的西服，还一本正经地打着领带。他们俩走到餐厅的中央，穿夹克衫的人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就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服务小姐很快地走了过去。 二位一共点什么？ 你们经理呢？ 有什么事吗？ 叫你们经理来。 是。 哎，小陈， 嗯， 你看那两个人， 嗯， 哪两个？ 哎，二位，有什么事儿？ 好，经理，你还认识我们吗？ 认识，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是？ 怎么忘记了？有一天天很热，那天晚上下雨。 想起来了，您是803一起的啊？ 想起来就好啊。 哎，803， 这是我的搭档。 他们说是什么？ 那这位是804了。 瞎扯什么呀？我们都是803一起的。哎，今天我们办案路过这儿，肚子饿了，给来点吃的啊。 是，没问题。还是像上次那样啊。 啊，可以，我们的标准不高。哎，再加个清蒸石鱼就行了。 好。 你们都听到了吧？ 他们说什么？他们两个在冒充803。 他妈的！梁达， 嗯， 你把那个服务员小姐叫过来。 好的， 小姐，请过来一下。 哦，你们还要点什么？ 小姐，刚才进来的这两位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吧？ 嗯，好像来过一两次。 哈，派头很大吗？ 来头大吗？ 他们是哪儿的？ 嗯，他们我也不太清楚。哦，对不起，那边在叫我呢，我去一下。 好，谢谢。哎，石溪， 嗯， 你认出那个穿西服的人是谁了吗？ 好像是一年前火神庙那个案子。 对，就是他，那个个性欧明的经纪人阿康。 是他，肯定是他。哎，这里头有点什么。 怎么，你们现在是休息？ 看样子他们俩可不会让我们休息啊。 嗯， 石红，你先去找经理，嗯，摸一下情况。 好的。 嗯， 正当那边桌上接二连三的上菜，那两个人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的时候，史红悄悄地站起来走进帐台，把经理请到里间去了。这边包括梁达在内的三个人虽然都拿着筷子，可谁也没有吃，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人身上。一会儿功夫，史红出来了， 迅速地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情况摸清楚了。 嗯， 那个穿夹克衫自称是公安局803的人已经是第二次来了。他们说办案办饿了，到这儿来要吃要喝的。 他们为什么不报案呢？ 他们怕得罪了公安局。 那你没告诉他这两个人是冒牌货假的？ 他们也吃不准我们是真的 啊。现在的人呢，哎，真是。这样吧，石红， 嗯， 你再去一下，取得经理的合作，以服务员的身份去收钱。 是。 梁达， 嗯， 你看，很对不起，你请我们吃饭，可是现在，哎，我也真不想，但是 没什么，我理解。我今天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 哎，那你现在告诉我吧。 不，不了，以后再说吧。以后我写信告诉你。 写信？注意，嗯，石红出来了，嗯。哎，梁达， 嗯， 如果我们有事，只能请你自己回去了，不能送你了啊。 没关系，你们放心吧。 这时候史红大大方方地走到那两个人的桌边，803和沈西也悄悄地站起来，控制了里外两个出口。 嗯，吃这个。 嗯， 二位请结账吧。 嗯嗯， 一共是238.6元。 什么？结账？结什么账？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 哎、你们经理呢？把账单交给他。 啊，就是经理叫我来结账的。 你，我们是公务。 什么公务？白吃白喝的公务。 小姐，你大概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吧？我告诉你，我们是公安局的。 嗯， 我们是营业性餐厅，就是公安部长来了一样得付钱。 我们今天有公务，耽误了我们抓坏人，你负得了责任吗？ 嗯， 那好啊，请你们出示证件，我们把账记着。 这个，他， 哎，不理他，我们吃我们的。 阿康， 啊， 你还认识我吗？ 你是？哎呦我的妈！他是真的803哎！ 啊！ 不许动！站住！都别动！ 803和沈西迅速地制服了这两个人，将他们押回了公安局。 来，下来。 哎，是是是。 还有你，下来。把他拉下来。嗯。 啊，803，他死了。 啊。 803和沈西在餐厅吃晚饭的时候，逮住两个冒充公安人员的坏蛋。可是当他们被押回公安局的时候，其中一个已经死在了汽车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白色陷阱》第二集，真假难辨。 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白色陷阱》第一集《餐厅奇遇》，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 录音合成徐国庆、周小芳，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老杨由赵冰演播，史红由季红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王肖冰、舒荣、倪康、韩梅红、孙文基、张海红、陈英、许东梅、于肖冰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白色陷阱，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的是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真假难辨。 这天晚上，梁达请八零三、沈西和史红吃晚饭，打算向他们宣布一件事。可事情还没有来得及说，在餐厅里碰上了两个招摇撞骗、冒充公安人员的坏蛋。八零三和沈西便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人押回公安局。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个已经死了。 是氰化钾中毒，这东西吃下去，几分钟之内就能送命。哎，八零三，哎，你啊， 我， 对不起，我听着呢，这是很难预料的呀， 老杨。你也不用安慰我了， 我是应该预料到的。 哼，他要自杀，我们有什么办法？居然做出决定让我们停止工作。 哎呀，别胡扯，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还没有呢。哎，为什么那个阿康已经收容审查，却不让我们趁热打铁？他们难道不懂这样会给他充分时间考虑，瞎编口供吗？ 他们也着急，不是在开会研究吗？ 研究， 老 是研究。 八零三，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这到底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不过呢，用你常跟我说过的话，潇洒一点，啊？ 我已经向局里承担了责任了。承担个屁责任啊！啊，风凉话谁不会说？这不是死了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责任感的问题，这是警惕性的问题。哼，有的人呢、就是这样，自己什么事也干不好。最大的本事就是总结别人错误，说起来头头是道。 好了，人是死了，这是事实吗？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权利， 那我们的权利。 哎呀，小沈啊，你就少说两句嘛。三天碰到两件不顺的案子，八零三的心里正烦着呢。 不要紧，他也有说的权利。人心里有不痛快的事儿，说出来好吗？有益健康啊。哼。 你说呀，说够了，不说了。好，我说，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如果是因为冒充公安人员去骗吃骗喝，那绝不至于要吃氰化钾。 嗯， 可以肯定，他还有更严重的什么事情。他预感到，一旦被我们逮住了，那就必死无疑。不然的话，他要神经病。先要弄清楚他的情况嘛，这一切全在阿康的肚子里。所以，怎样才能把他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是现在的首要问题。 谁去掏啊？啊，人家不让你掏了。 怎么会？ 为什么不会啊？ 这么个棘手的案子，谁会从半当中插进来？就是有人想这么做，我也不会同意。哼，是我们手上的事情，出了问题，我就一定要搞到底。我就不信这个案子破不了。而且，我还预感到，这是一个大案。 嗯。那个阿康知道这个人死了吗？ 他下车的时候大概看见了。 啊，哎呦，这是个麻烦事儿。 没关系，就说他还有口气，正在抢救呢。麻烦还在后头呢，我们以前打过一次交道，就看我们怎么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了。哎，小沈， 干嘛？ 我们商量一下嘛。 好好好。喂，是啊，我是老杨啊。嗯，在这儿。好的。好， 好， 明白了。二位啊， 嗯， 局长电话通知你们立即提审阿康。 好嘞。 啊，让你们先到局长办公室去吃批评。 八零三和沈西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局长办公室，听取了具体意见，又带着小跑回到审讯室提审阿康。 坐下。 是。 阿康。 嗯啊。 我们是老朋友了。 不敢。 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是的，再有一个半月就整两年了。 嗯，你的记忆力还是很精确啊！ 哪里，那次的事情给我的教训太大了，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教育。 那位欧明小姐还有联系吗？ 没任何联系了，我们当时就分手了呀。这样的人我不能再跟他搞在一起了。 嗯，为什么呢？ 跟他在一起。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算什么呢？ 你本来可是对他一往情深，言听计从啊，是愿意为他两肋插刀的。 是的，可是他耍了我，我上了他的当啊。 他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他被判了刑，缓期执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哦，那你是大大的成熟了啊。 不敢说，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在你们的帮助下，有了一点进步。 好极了， 进步 啊，好极了。哎，你的进步还真不小啊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公安局刑事侦查工作的？ 哎呀，这个真是，谁想得到呢？真是。这只是混两顿饭吃吗？这最近电台里老播送刑警八零三，全上海都知道你的大名，我们就…… 难道你就不知道这是犯法吗？ 这都是他呀，都是他的主意，他叫我跟着他做搭档，他这个人话头可多了，一肚子坏水。 那就请吧，请把你们俩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你已经考虑了十几个小时了，够深思熟虑的了吧？ 我一定实话实说。他妈的，他倒一死了之，害得我。 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 难道他还没死？ 他死不死跟你交代问题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只是…… 我劝你别还存在什么侥幸心理了。尽管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但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死了，因为正在抢救 啊。 根据医生的判断，他有短暂苏醒的可能，我们已经安排专人等在那儿了，随时录取口供。 我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你们，我又犯错误了。我该死啊！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混账黄八蛋呢、啊。他要是死了，那才是罪有应得呀、啊！他该死啊！ 别兜圈子。阿康，你可是得拎拎清啊。上一次我们是把你请来，那是刑事询问，今天对你可是收容审查。你讲瞎话，我们绝饶不了你。你要是老实交代，我们搞清了问题还可以保护你。要是搞不清问题，我们就放了你，你的同伙也会要你的命。 是，我明白。 明白就讲。 哦，讲什么？ 讲这个人。 讲 姓什么？叫什么？就是干什么的？你们在哪儿认识的？在一起干的什么坏事？一起干的还有什么人？讲。 讲。他叫金德辉呀、啊，是浙江人，是宁波乡下一个塑料厂的工人，大概有40岁了。听说他好像退了职，我跟他认识是今年春天在广东路证券公司门口。我是去看热闹的，也想发点财，不过我是一张股票也没有啊。这你们是可以查的，有没有股票一查就查出来了。在门口的马路边上随便谈谈就认识了。他也是想去发财的，可是他也没有钱，没有钱打底有什么用，你说是不是？后来三天两头去就熟了。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有一条路子可以赚大钱。我就问什么路子，他叫我跟他去谈谈。我们走出广东路，上了西藏路，然后一直向北走到了南京路口的天桥上。 哎，朋友，我跟你认识也一个多月了，看起来你也是个奴才。有一笔大生意，看你敢不敢做。 哎，朋友，对面是咖啡馆，找个地方坐下来谈。站在这儿 不要，生意谈好我请你喝咖啡。 不是，我说这个地方是乱七八糟，再说谈话也不太方便。 这你就不懂了，越是热闹的地方越适合谈机密的事，越是安静的地方倒越是不方便弄。 这倒是个特别的想法。 怎么样，想发财吗？ 怎么会不想发财呢？我连做梦都想啊。 我有一条路子，南边。 哦，外燕 过时了。 那是录像机， 赚头太少，风险太大。 你总不会说是手枪吧？ 干嘛抢银行啊？余双哥早他妈完蛋。 你说吧，我想不出来。 啊，那你先回答我，你能拿得出多少钱？ 我我说卖了我能值多少？ 这就难了。那就算了吧，我们这合伙的每个人都得又出力又出钱，你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算交完了。 别、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横的是南京路，竖的是西藏路。 你听我说， 我们各走各。 老阿哥好了吧，咱们谈谈好吗？我请你喝咖啡，走，这点钱我是出得起的。走，刚才不算，刚才不算。好了，行了，走 好了，咱们到公园去。 行，我跟着你。 成个数啊？ 我们几个人已经凑了这个数， 5000？ 不要寻开心啊。 嗯，那再加个零。 你能弄到这个数，我们谈下去；如果办不到，还是那句话。 这我是没有，但是我也有朋友，有钱的朋友。不过你得告诉我，这是笔什么生意啊？得露出点花头来，就是找人出份子也得告诉人家，这一趟跑下来能赚多少，不能翻一番人家也不干呢。 翻一番 啊， 这样说吧，他能出50000，这一趟回来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而且银行里存的是美金。 真的？老阿哥有这不好的事情啊？哎，你千万别给别人，千万别给，我保证弄到这50000。我有个小学的同学，他家里有钱，是个黑八类，他可阔气了，10万8万都拿得出。我只要跟他一说，保证没问题。 嗯， 他要是不愿去跑一趟，我去，一个出钱，一个出力，这不就有戏唱了吗？ 那么好，明天下午4点，大世界门口见。 一定定。 哎，怎么不说了？说完了 啊？没完，我是说累了，能不能给我点水喝？ 没有水喝 啊， 讲完了再喝。 那能不能来支烟抽？ 水可以喝，烟呢也可以给你抽，不过现在不行，因为你是在拖延时间 啊。不，我不是吧？ 说 啊， 那个小学同学是怎么回事？ 那个小学同学叫何根杰。家里也没什么钱，也不是什么资本家，那都是我跟金德辉瞎吹的。我只知道他现在在一家什么公司里干活。那天晚上我去他家找到了他，我跟他一说，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是开大星，因为他问我是什么生意，我讲不出啊。我急了，我说你要是不信，那明天咱们下午一块儿到大世界去。 他去了吗？ 去了。到了门口，金德辉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买了3张门票，到了3楼一个厂子里，找了个角落就坐下了。 啊，我姓金 啊， 叫我老阿哥好了。 好，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哦，姓何，名根杰，就叫我阿杰好了。 啊，事情阿康已经跟你说了吗？ 哦，说了，款子好商量，不过得讲什么生意，那才能决定下海不下海。再有，就是跑一趟回来怎么批，做生意这档事情有赔有赚，怎么个说法？ 还有吗？ 还有，那边我没空去，我得上班，在单位里头上还有点小小的乌纱帽。 明白。你这是入股不下海，包赚不包赔。 我说阿杰，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既然凑到一块儿，那得好坏都有份呢。 哎，不一定。好，我们别拖拖拉拉的，我说个条件。 嗯， 你出这个数，50000。 50000 回来给你一个整数，翻一个倍，我们赚多少你别管，赔多少也没你的事。 这个，哎，你们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 既然你不包赔，那做什么你也就不要问了。 哎，老哥，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你不问不是也有不问的方便吗？朋友在单位里是有把椅子坐坐的人呢。 这样也好，我们两遍。哦，不过还有一点，这笔款子不算我合股。 那算什么？ 我跟老阿哥初次见面，别见怪，我们谁也不知道谁。就算我借给你阿康的。我们是老同学又是老朋友，这也好办。你跟老阿哥也是老朋友，也好办嘛。 这样也好，那我就做中间人了。 好，我这个人讲爽气，阿康，让我筹划一下，3天之后，你带着借条到我家来。 好，一定。 怎么样，老阿哥？ 是爽气，一言为定。只是可惜呀，我跟你认识太晚了。不过也不要紧，反正是一回生二回熟。 对， 哦，嗯，王伟，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了，再见。 好好好 啊。哎，这台上演的戏，我还一眼没看呢。 哎，嗯，别只顾看戏。这位朋友靠得住？ 当然靠得住，我认识他几十年了。 我是说那笔款子他肯定能凑齐，这趟生意没有这笔钱可做不成啊。 老哥，这人的性格我太了解了，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是不会答应的。 那就好，那就好。他要是开大心，我可对你不客气。 这绝对不可能，一切奸假我担着。 嗯，有你这句话就行。 哎，老哥， 嗯， 这做的究竟是什么生意啊？说到现在你还没给透点风啊。 怎么 啊， 你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了，我现在也算是入股了，应该知道了。 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嘴巴要紧一点，你要敢透一点风，当心我宰了你。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哪能在 白面？ 什么？海洛因？ 喏，喝水。 是，谢谢，谢谢。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拿了钱，再后来我就交给了金德辉。 到了什么地方？买了多少海洛因？ 后来我没去啊。 什么？没去？为什么？ 后来我越想越怕，这个海洛因可是毒品呢，在哪朝哪代，就是林则徐那个时代也是要杀头的呀，我可不愿意为那个几个钱去送死啊。 那么金德辉就放过你了？ 他看我那个模样也就算了，不过他说我那份也就算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去云南这一去就没信儿了，我等了他三个月连人影都没有啊。这三个月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呐。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是怎么找我后来急了，何根杰也催着跟我要钱，我发电报也没用，最后是在上个星期六我就跑到宁波乡下去找，才把他找到的。他二话没说当天就跟着我回了上海。那车上那个挤啊，连站都没地方站，就在车厢接头的地方我们俩就找个角落就蹲在那儿。老哥，你别老说到上海滩，到上海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是夹在当中不知道啊。你看 你呀，就是性子急，到了上海你就明白。 不，你现在告诉我。 嗯，好，告诉你，这一回到云南去一共是三个人，还有两个是你们上海人，一个叫徐天龙，一个叫徐天马，是兄弟俩。他们俩出了4万，我出了1万，我们讲好赚了钱除去阿杰的10万你的1万，我们31/31，赔钱我们三个均摊。 那现在 赔了，连他妈本儿都赔了。 这怎么会呢？ 你听我说，到了那第三天找到贩子，他带来4包货，每包40克，要价3万，讨价还价最后是10万块全部吃下。 那就行了，赶紧走啊。 嘿，你真他妈倒霉呀。 啊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头班长途汽车去广州，他们俩胆小，那4包东西全绑在我的腰里，没想到到了汽车站一检查就把我给扣下。 那他们俩呢？ 早上车走了，我可跑不掉，东西在我身上。 啊， 那些人是二话没说抄走了货，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就是你？ 我被关了整整一天呢，没吃没喝，到了晚上 我从检查站翻窗户才逃了命出来。 哎，那怎么办？这怎么办呢？ 你别急， 那个， 这回到上海找到他们俩，我说话算数，凑足了50,000块钱，让你交给姓何的。 就这样，他跟我到了上海，找了3天了，也没找到那兄弟俩，最后还让你们给逮住了。 讲完了？ 讲完了，统统都交代了。还是那句话，我要是撒谎，你就枪毙我啊！ 你是懂得我们规矩的，真的假的，我们都要核实。那，这是纸和笔，把金德辉宁波乡下的地址和上海姓徐的两兄弟，还有那个姓何的地址，全部给我仔仔细细的写下来。 是， 还有什么想起要交代的，随时报告，我们有需要也会随时提审你。 是，是。 走吧。 这小子讲了半天，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 哎呀， 嗯， 哎，有烟吗？ 嗯， 给支烟抽。 有， 那， 嗯， 他说的简直像真的一样。 嗯， 他说的越像真的，我就越怀疑。可这一下子又找不到什么突破点， 妈的，那也只有死办法。 我们俩分头先把上海的两个地址去查实， 嗯， 看看他的口供到底有多少水分。 好， 我去开摩托，你在楼下等我啊。 哎哎哎， 嗯， 别急，我们先到食堂去吃点东西。摩托嘛，还是我来啊。 这小子。 就这样，803和沈西匆匆忙忙吃了午饭，两个人骑上摩托车，刚刚驶出大门，只见一个妇女迎面冲了过来。 你疯了，不要命了？ 你们告诉我，谁是803？我求求你们告诉我，谁是803？ 803和沈西连续接到2件棘手的案子，现在刚刚骑上摩托要外出侦查，被一位妇女拦在大门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妇女跟眼前的案件有没有联系呢？请听《白色陷阱》3集《兵分两路》。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